轻轻挣脱生死里里边。我每夜在你的身边躺下时，才察觉多么奔波，还是甘心也乐意，存在再次有着意义，笑声忘去了心事，完完全全像个生死的 baby。